第29集，心事。公路上，雅马哈R1的骑手转头往这边看过来，机车头盔上的护目镜上映着酒红色座椅中招摇的他们。 喂，敢不敢比一比啊，小样？ 钱飞其实也不太确定雅马哈R1的意图，他便道追上来时，他以为又遇上了飙车族，可是他只是并上来。看了他们一眼之后，就没有接下来的动作了。后来就放慢了车速，安静地跟在后面。 他在跟踪我们，钱总，咱们甩掉他。 怎么，你男朋友啊？ 切，鬼的男朋友。 谁找到这个人当男朋友，可不就是倒霉鬼吗？那他不就是鬼的男朋友吗？和钱飞道了别，唐子等到保时捷开走，才扬眉吐气般走到摩托车前。 你可以啊，为什么一路跟踪我？ 谁跟踪你了？ 那你不跟踪我，你跟踪他呀？ 你认识他？ 是我实习公司的老总啊。怎么，你对人家一见钟情了？不过我老板确实很漂亮就是了，人也很好，看我在等出租车还主动停下来载我。不过他已经 结婚了，我知道。 我去，你见过他呀？不会吧，你真的？他魅力这么大的吗？其实他老公好像是两三年前病逝了，但是我听公司的员工说，他好像找了个长得挺好看的年轻大学生，就是他孩子也挺大了，估计孩子也接受不了。而且这种年龄差的比较大的姐弟恋，外面也会有点非议。对了，你是 A 大法学院的对不对？该不会 不是我？ 也对哈。要是你的话，那就不是长得挺好看，是长得爆好看了。而且听说人家是学霸哎，你个学渣高攀不上的。那你问这么多干嘛？ 虽然不是我，但我大概知道是谁。 哦，啊，你同学啊？你们法学院真是深不可测啊。 那天唐子只练了两个钟头的攀岩就离开了，秦维航说他不在状态，让回去调整一下。唐子到走的时候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不在状态。秦维航照例一个人留到了很晚，做了一系列身体训练，直立板、引体向上、俯卧撑。本意是想调整的差不多后好做抱石训练，可是一不小心好像是调整过头了。往手上涂了眉粉，做抱石训练时他忽然脱手掉了下来，整个人掉在抱石垫上时发出砰的一声，沉重的闷响在空无一人的攀岩馆里听着有点吓人。按理说他应该调整姿势，尽量双腿弯曲落地，但这次手滑得很突然，高度又只有5米，来不及调整，不得已背部着地。快触地时，他尽可能地蜷缩了背部，顺势侧翻了过去，以减少落地时对后背的冲击，但他还是有些晕眩。已经好久没有从这种高度意外掉下来了，他竟然有些不适应。于染听见声音跑进来，见秦维航有些难受地躺在抱石垫上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他两只手抱着自己，一只手揉着脖子，一只手揉着肩。他赶忙拿起手机，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。 你怎么了？你他妈跑天花板上去了吗？ 我没事儿。你天花板上那根横梁该清扫了，都是蜘蛛网。 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大山，害你马失前蹄了。 给我张纸巾。 于然找了张纸巾给他，秦维航低着头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把手指清理干净了，然后就坐在那儿，手搭在膝盖上，抬头盯着那面抱石墙。 啊，那墙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打算把它重装一遍。 这不是才重新钉过吗？ 他不太能吸引我了。 那谁吸引你啊，大哥？保时捷911的美女车主啊？ 到底做了什么了？你们一个个逮着这个话题不放，我对结过婚的女人不感兴趣。 那你到底对哪种感兴趣啊？ 我对人不感兴趣，人太复杂了，我喜欢动物。 你老了怎么办啊？找个动物陪你。 可以啊，我找个眼睛干净的动物，它不用说话我就知道它在想什么，动物也不会骗我。 那你可以找个眼睛干净的人。 没有这种人。哎，拍了什么？给我删了。 也没什么，留个纪念嘛。我打算打印出来，裱起来挂在攀岩馆的前面， 嘿，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。 你滚！ 秦维航盯了他一会儿，自己走到一边去提来了拆岩点的工具。空旷的岩馆里，电动螺丝刀吱吱地响着。于染望着秦维航的身影，犹豫了一会儿。 跟你说件事儿。 什么？ 你爸刚才来电话了。 是吗？什么时候？ 就你给唐子训练的时候，我说你没在我这儿。 谢了，以后都不用跟我说。 哎，但那也是你爸呀。 他现在正和情人在夏威夷，在做我爸之前，他首先是个男人。 人家是合法夫妻，那是你继母。 你再继续这个话题，我们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。 这，哎。 第二天的法理学课，秦维航再一次缺席了。安宁也有点在意起来。王秋林老师的课，他这一缺就缺了两次。上一次王秋林老师没提，这一次再不提，也就有点过不去了。果然，王秋林在课上问：“ 秦维航又怎么了？” 他生病了。 他硬着头皮说的没几分底气。好在王秋林老师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安宁低头偷偷发了条微信给秦维航。 你怎么没来啊？ 秦维航没有回他。那堂课，安宁很认真地记了笔记，还详细地画上了重点。他记得快，字本来就写得不咋地，一写快了更是潦草的像鬼画符。所以回去还得再誊写一遍，不然没人看得懂。中午和梁胜涵在食堂吃完饭，安宁去干洗店取回了昨天送洗的衣服。昨日那场暴雨让今天的天气一发秋高气爽。他提着衣服慢慢走回学校，经过校道时见两边都搭起了不少社团招新的展台。听说今明两天是 A 大的社团日，校道上难得一见的热闹。安宁放慢脚步，边走边看。社团活动五花八门，有的社团拉着横幅，有的竖着易拉宝，人气最高的要数摄影社。他往扎堆的人群里望了望，一眼就看见了黄琴珍，笑着想，果然啊。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涯像画卷一样摊开，可惜和自己无缘。他每天的日程被塞得满满的，实在找不到时间去发展这些个人爱好，也只能这样望一望，感受一下氛围了。社团展台快走到头的时候，安宁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。银杏树的花台边竖着一面易拉宝，他不敢相信地推了推眼镜，那上面印着一名金发碧眼、赤裸着上身的深水攀岩者。安宁站在洒满金黄银杏叶的校道上，像是又穿回了第一次看见秦维航深水攀岩的那天。易拉宝下方印着 A 大攀岩社几个大字，所以 A 大竟然有攀岩社吗？